心世俗般的回肠。你看，理想大道，奋不顾身的绵羊，活在荆棘游乐场。 在2014年推出了双 EP Drama 和 Cut 之后呢，转而在日本出道发展，今年呢回归华语歌坛。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亚伦今年第二张 EP 的同名主打《亲爱的怪物》。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两首马来西亚本土歌手的歌曲上榜，之前呢有过很好成绩的来自于林文孙的《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本周排名第15。那作为新马的 Voice 决战好声的冠军，他的这张专辑呢也是充分展示了超凡的唱功。作为马来西亚方面全球推荐的《我的天空一直晴朗》，有着类似藏腔的演唱方式，而这首《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则是时而磅礴，时而细致。好，我们来听听林文孙的这首歌。 小时候的愿望，原来成熟一首的 上

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再度亮相，改造工程后推出的首个文物专题展铁凤风鸣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日前也正式对公众开放。据介绍呢，改造后的辽金成员博物馆主展厅面积扩大到近500平方米，此外使用了近20年的非标准文物展示柜也被更换成标准展柜，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的观赏角度、观赏距离和合适的光线环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黄子韬 And Apple and More Stay Open。第14位，沈丽杨云晴不哭。 我们需要美好世界糟糕也不能颠覆。 第13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12位，周柏豪老少平安。 长年独过往外冲归家先觉未遇救我。 第11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你。 第10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9位，张杰颁布。第8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第7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6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第5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4位，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 第3位，谢霆锋清空。 小小世界大大不同。 第2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0:35:26。刚才呢，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听到的是香港方面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排名第4的作品，来自于 Dear Jean 和Miss Jenny 所合作的一首歌，叫做《身体语言》。这个时段开始呢，我们转向我们榜单旅行的第3站，来看看北京方面的中歌榜。非常凑巧，又是一位香港歌手。那这张榜单上的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呢，是来自于杜德伟今年新专辑的标题主打，叫做《起来》，这是在中歌榜上以第10名的成绩上榜。 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正能量一拍，负能量一拍，每天都要来点微笑，时间在扭转，时间在变坏，起来， 来自杜德伟的新专辑同名主打《起来》。杜德伟作为华语流行歌坛 R&B 的先锋歌手之一呢，在过去这36年当中呢，都是这个潮流的体现。如今的音乐呢，虽然从New School 转换成了有些 Old School 的感觉，但是那种音乐中的魅力，那种范儿一直都在。好，听过了最新成绩的上榜新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长榜龄的恒星歌。随着上榜12周的许巍的《我的爱》功成名就离榜，目前在中国榜上最长榜龄的歌曲呢，属于冯丽君为主演的网剧《等到烟暖雨收》所演唱的插曲《烟暖雨收》。这首歌的最好成绩呢是第4名，那本周呢是排在第36，榜龄呢已经累积到了11个星期。 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三长，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上苍月发三丈，舍下我此生时光，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是心心念念不忘。 望，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透视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单周最大升幅的火箭歌，锁定八个榜位，除了从30名上升到22名平安金美儿的这首燃的青春之外呢，还有就是从21名上升到13位，来自于王铮亮的任我。那选择这首燃的青春的原因呢，是王铮亮的另外一首榜上歌你从未忘记呢，在进榜第5周成功登顶。那这首歌呢也在也是在本周登上了全球榜。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王铮亮的你从未忘记，这是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情感插曲。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任由它挟持这脆弱的身体，或许像一场剖心的追忆，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